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。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曲院，我是刘欣。今天呢，还是要给您安排一天关学曾先生演唱的《北京琴书》，先请听《父子送粮》。 林如海，冷飕飕山风吹来透骨寒。这时节夜深人静，搞不摇啊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睡得正香甜，只有一家人影儿摇摇，灯光闪闪。这院里是一明两暗，白房三间，老汉叫好几彪在炕沿上坐，在旁边坐着他的老婆儿张玉兰，孩子叫红七儿在被窝里躺着，睁着两只眼呐，全家人扯不断的长话声叹。玉兰说：“你跟游击队入山后，算来至今呐、有半年，村里人不断集粮支援游击队。”党员和村里的群众设法送进山，都指外上次送粮被敌人给发现，有的人被逮捕给关入了牢监，白匪军到处撒出巡逻队，把村子的周围封锁个严。后来群众支援的粮食我都给兼备好，我们正在想办法送进山。我看你骨瘦如柴，头发有半尺了，不用问山里的同志们生活很艰难。好几彪闻听 连连把头点呐、啊，游击队也知道你们宋粮难，要提起来山里的同志们，那的确是很苦啊，特别是最近这些天，伤病员有医无药难诊治，夜间冷缺少棉衣怎御寒，主要的还是粮食最宝贵呀，十几天绝粮可难怀我这祖何炊事员，野生菜树皮草根成了家常饭，油盐酱醋那更甭谈，同志们面黄肌瘦可谁也不叫苦，仍然是有说有笑很乐观，首长们常解释这是暂时的困难，依我看那首长们心里头似刀剜，我提出来要回村搞粮，政委很同意，决定搞百斤粮食当夜还。一路上我抄着小道很顺利，躲过了那白匪鬼子好几关。你赶紧准备粮食，我马上就运走啊，头天亮我还要闯过北大山啊。说着话夫妻乘凉准备挑担啊，忽然炕上的红漆儿大了眼，爹爹您今晚要是回山呢我也跟您去，这100斤粮食咱爷儿俩分着担。吉彪说，哎，你这小小的年纪顶什么用啊，嗯，碰见敌人你只能给我添麻烦。红七儿说，您看呢，总说我年岁小，新年要是一过呀我就13了，家里头哪次开会不是我放哨啊，那白匪军要一来我专会把他们冤。玉兰说，嗯，去趟也好，跟你认认路，对将来的工作也有光沾。再者说这孩子胆大也很机警，明天你要是不好回来呀，叫他来把信传。郝吉彪又想了想， 点头说声好啊。红七高兴的往起一蹦，就忙把衣服穿，这爷儿俩准备了两副粮食担，百斤粮三七分开，爷儿俩担上了肩，好几镖回头又把红七儿他娘叫，我们爷儿俩有双冲口，小道儿上山，明晚要没信儿，那就是粮食没送到。后天晚上你准备粮食，派两个同志再继续送进山，可千万要注意，别再走双冲口。玉兰说：“好，你们快走吧，要争取时间。”红七儿，给你这个布包，你把它收藏好。明天你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做早餐。说完话，母子夫妻分了手啊，这爷儿俩未必敌人，走到靠着边。村子里没碰见敌人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到村外找羊肠小道，又往山上盘，哪顾得荆棘丛生难行走啊，哪顾得坑坑洼洼路不宽，仰站着常走山路摸得准，仰站着月牙斜挂在天边，这爷儿俩气喘吁吁，浑身是汗，山风儿刺骨冷，他们一点儿也不觉寒。好几镖低声说：“脚下多注意呀、啊，要摔倒，可连人带粮全得滚下山。”红七儿说：“这粮食是叔叔们的饭，我时刻在注意，您自管万安。爹爹，咱到山里要建造游击队，跟叔叔们要件东西，您可得替我谈。”吉彪说：“哎，咱去送粮可什么也不需要，可不准你给叔叔们添麻烦。”红七儿说：“我不是胡要，我想要枪一杆，跟叔叔们一起作战，把白匪消灭完。”吉彪说：“嗯，好孩子，你应当这样想啊，可是你参加战斗还得过几年啊。”Thank you. 镖，走几步就叫一声：“ 红七儿 来了。”“ 红七儿啊， 跟着呢。”就这样照顾着孩子把路赶呐、忽然红七儿一揪，跌到后筐边，说：“爹爹，别走嘞，有动静。”果然是孩子心灵耳朵尖，虽然说话的声音还相离着很远呐、可当真是白匪来巡山。 红气儿，咱赶快隐蔽 往下走，没注意把一块山石给蹬翻，这块石头哗啦咕噜直往山下滚呐、声音虽小也震满了山环，这声音就惊动了白匪巡逻队。干什么的？七尺磕叉都拉开了枪栓，白匪军顺着声音来追赶，站着，开枪了，就喊成了一团。好几镖照顾着孩子往北跑啊，那前后的粮食死摇篮，听后面的喊声是越来越近，恨不能雷声双翅飞过山。又要照顾着孩子，又舍不得米，急得他是抓耳挠腮，两为难。俺想到山里的同志们还勒着裤腰带，绝不能把粮食落到那敌人的手里边，天大的困难我也要设法顶得住，经不起考验还算得什么共产党员。红七儿说：“爹呀，咱怎么办呢？”说着话是扑哧扑哧的，气不安。好几镖听到了孩子这一声弯，忽然有一条妙计想上心间，对，我给他使上一个调虎离山计呀，孩子的生命恐怕难保全，我们俩只有这一个独生子，聪明伶俐的孩子将到十三，这叫我对他娘可怎么交代，不由得浑身发颤，腰腿酸。有心我替孩子，可是孩子他替不了我呀，要不这样是爷儿俩牺牲，这粮食也进不了山。孩子要紧，革命更要紧。猛然他把心一横，就咬紧了牙关，我 不能再犹豫了，就这么办。一斜身把粮食放在树旁边，上前来双手抱住红旗子啊，就好像要摘掉新禾杆，把脸贴在了孩子的头上，阻止不住的眼泪似涌泉。儿啊，你是爹娘的心头肉，孩子，你是红军的好儿男。你撂下米筐，快往西跑。好孩子，千万要快，莫迟延。小红旗儿虽然人小，可是心机大，一下就猜透了爹爹心里的巧机关。小红旗儿把米筐放下，说：“爹，我都知道了，可是您到山里头可别忘了跟游击队叔叔们给我要支枪啊。”好，给您这个。他掏出一个小布包，交给爹的手啊，扭转回身，撒腿就往西窜，故意的把脚下声音放中，白匪军是往西猛追，不放宽。好机标两眼发直，忘掉了自己呀，一颗心随而远去，不知还。猛听得啪啪啪连声枪响，才如梦方醒，泪连连，低下头才发现有个布包握在手，是两个黑面的窝头在里边。这本是红旗儿他娘给孩子的一顿饭，不由得勾起了一阵更心酸。低下头又看见了这两副粮食袋，猛然他浑身是力，握紧了铁拳，收起了布包，擦干了眼泪，把这两担粮食并成了一条担，蹭蹭蹭一口气儿就飘到了目的地。天刚亮，到底把粮食送进了山呐。这首长做了汇报啊，支队长召集全队把话谈，说同志们，我们今天的粮食非容易，是亲骨肉拼着生命送进的山，郝吉彪为运粮食牺牲了独生子，想起来红旗的影子就像在我们面前。 半年前在村子里跟孩子天天见，可爱他聪明活泼，跳跳钻钻，可爱他学唱歌儿，一学就会，可爱他思想进步，入了儿童团。我们国家这可爱的儿童有千千万，不知道有多少儿童被敌人的刺刀穿，有多少无辜的人民丧在了敌人的手，叫敌人这血债要用血来还。人民的希望寄托给党，寄托给游击队，我们要给千万个儿童报仇冤。人民热爱人民的军队，人民军队爱人民，这是骨肉相连。同志们，今晚我们饱餐一顿战饭，要解放村里的群众，我们今晚就下山。战士们高举铁拳齐声喊，我们要给红旗报仇，要彻底把敌歼。郝吉彪在旁边叫了声队长，孩子来的时候在路上对我谈，他让我替他向您要上枪一杆，他要参加游击队把白匪消灭完。队长，就请您把枪交给我吧，还请您批准红旗儿，他是个队员。今晚下山的战斗我替孩子打。这几句话激动的战士们无不心酸。队长说，好吧，把我的枪给你。同志们，擦拭武器，我们胜利就在眼前。晚饭后，山里响起了冲锋号啊，解放了村里的群众，那敌人全就枪。这就是父子送粮，军民同革命啊，撑得起是英雄事迹到处流传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关悦曾先生演唱的《北京情书·父子送粮》，接下来呢，再请您欣赏一段《考神婆》。 考神婆。什么叫神婆呢？就是净给人家瞧香顶神跳大神，指着神仙给人家治病骗钱的那些老太太们叫神婆。可是男人也有这样骗人的，男人就不叫神婆了，叫什么呢？男人叫马屁。这个段子就是神婆的一段故事。请您注意，在这段子里头有几个村干部，我略微的把它说一下，最好您能把它记住，回头我再一唱这个内容，您一听感觉着非常有兴趣。一个叫启荣，一个叫三虎，一个叫连柱。回头我唱连柱瘦小孩，就是这个连柱。一个叫申法群，一个叫王全友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王全友。前边那几个名字您要是忘了，就记住这一个就可以，王全友。请您还要注意，这几位村干部里头可没有女同志，都是男同志。闲话少说，把琴弦调动起来，咱就唱这段考神婆。 神婆马匹他们胡作怪，装神弄鬼就为发财，在平顺县驼山村有个神婆子啊，临近的几个村里就全都传染开，在白头村有几位村干部，有启荣和三虎，连住少小孩，还有个山法群与王全友。大家要破除迷信，巧安排，让小学的教员他没病装有病，由民事主任把神婆请了来。那村里的人大家一看，嚯，神婆子来到了，这男男女女就全都跟了来，一直就跟到了这小学校里，前前后后就坐了好几排。那个小学的教员他就在炕上躺啊，身盖着棉被，他的脸发白，在旁边就惊动了身法群同志，满面带笑急忙把口开，把神婆就让在了炕上坐，叫了声说，老太太您细听个明白，我跟这位小学教员在一个村里头住，每天呢总是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来，也不知道现在他得了这是什么病，眼睛他不睁，头他也不抬，八九天了他也没喝一口水，满嘴他竟胡说呀，也听不明白。这个神婆走上近前留神看，只见那小学教员 把嘴一歪，这位教员把脑袋就摆了好几摆，神婆子就忙把他的被子掀开，他摸了一摸教员的手，那神婆一口断定说这是邪灾，要一碗凉水，要三只竹筷，口念道是神是鬼呀，你赶快上柱来，把竹筷就立在了凉水里，说他这是怨鬼缠身，这可躲不开。申同志就点了点头，连说对对对，让我看他这个病也难治过来，您真要是能把他的病给治好，把麦子我给您两口袋。那神婆闻听此言是满面带着笑，说咱们呢都是乡亲，可不必讲钱财，只要是我能把他的病给治好啊，老身我受点累，这事儿也应该呀。我们村里头有一个老猪作怪，那么也许是我把他带了来。那神婆就点了点头说嗯，那一定是，你看他呀，他的头又摆来，他的嘴又歪。申同志说那么要除去了猪精来作怪，我请问您他在另外他还有什么灾？神婆说啊，他父亲许过关老爷五斤肉，至死他也没废这笔钱财，这就是许下愿没还呢，欠下了债了。那关老爷把他的真魂给他压起来。那神婆刚然说完这几句话，小学教员假装的没有力气，急忙把口开。说老人家呀，您说的这话可实在是对哟，您一说我这才想起来，我的父亲真是许过那关老爷五斤肉，到后来呀忘了买肉了，可真是不应该，你要求一求让关老爷他饶了我，把那顶好的大戏我给他唱一台。这个神婆闻听此言更觉得有劲儿了， 说你这么一说呀，就能够免你三分灾。那关老爷现在派了来12个鬼，时时刻刻他跟你紧相挨。你要知道这12个都是什么鬼呀？我先问问你，你每天你梦见谁来？教员说，我闭上眼睛啊，我就做梦，是神呢是鬼呀，我也分不开。我梦见了启荣，我梦见了三虎，我梦见了连柱，是个瘦小孩，我梦见了申法群，还梦见王全友，还有呢很多呀，我没看出来。神婆说，那个王全友啊，那是个屈死鬼，一辈子他只是就怀过一次胎，到后来他得了那是月经病，死后呢也没给他使棺材。这个神婆刚然把话说完毕呀，两旁的那众人这全都笑起来呀。那神婆她也不知道这是为何发笑啊，她还以为是夸他呢，好口才。她这才越说越腰尖儿，满口的胡言，可叫说起来要20个鸡蛋啊，要5斤肉，还得要1桌贡菜，赶快的买来，还得要香辣纸马，还要10尺布，要7尺青的，要3尺白。山同志说，这些个东西呀、啊、我无处去买。神婆说，那先用草棒儿顶起来，那么以后呢要缺少了哪样你不能买到啊，把它定出价钱来，把钱给我，我能买了来，你们先给我预备1碗凉水，我暂时的先给他消一消灾，还得要3桌面，还要3桌米，我好把那12个冤鬼给送到大街。山同志点了点头，就全给他预备好。这个神婆子嘟嘟囔囔又坐派起来，他端着这碗凉水是刚要往外走，那小学教员可着了急了，噌楞跳起来，开眼就叫了一声 同志们说这件事情，你可大不该。根本我小学教员也没有一点儿病啊，没事儿，你们大家让我抢装灾，原说是装病，就装一会儿。为什么这么半天也不让我起来，把我给闷了一号上，闷得我连气儿全都喘不上来。这个神婆子一见可就发了愣，那里的机关他可卸不开，那全体的众人都哈哈的大笑啊，那小孩们只笑的是跌倒起不来。哎呀，叫把神婆叫，你听我对你细说个明白。申法群就是我的真名姓，那区上派我到这儿来，领导着群众要破除迷信。你专用这迷信发洋财，我们大家这才定下一条计，弄一个哑谜让你猜一猜。他用勺一指那些村干部，一个呢一个的可叫数起来，说这个叫祁荣，这个叫三虎，这就是连住烧小孩。那么你看看这个大汉，他叫王全友，你看他一共怀过几次胎，他梦见的这些个人都在此，谁给那官老爷前去当过差，只问的神婆无话语，低下了头来半天没敢抬，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想娶轻巧才。申同志，你们大家今天原谅我吧，再也不敢装神弄鬼的骗人才。申同志说，今天可不能放你走，明天还得让你当众坦白，第二天就开了一个群众大会，就把这个神婆叫上了台。那神婆就坦白说了实话，大家在台下可就议论起来。这个说，原来你这都是瞎作怪。那个就说，这个家伙可真会发财，谁要是上过了神婆的当， 船主找到这里跟他算账来，那神婆一见他也后了悔，坦白以后他马上就改过来。这就是考神婆破除了迷信啊！我们大家可别信神婆，那纯粹是骗财呀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关悦曾先生演唱的《北京琴书考神婆》，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老先生借用电声设备演唱的一段《北京琴书》，这也算是改革吧。这一段是《礼尚往来》。 你小子 诚心了让我记记。老人说向我问路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必须先得给我解开一个谜。 什么？解开一个谜？那有什么呀？有什么不懂的你就说吧。 老人说我养头母鱼，她怀了孕，下了一条狗啊。公子闻听哈哈大笑，那可太离奇，就得生驴，那怎么会能下狗呢？老人说我也纳闷，他不合逻辑，该怎么着他不怎么着，可真让我憋气。又不会讲话，我实在是没了主意。你要能解开这谜，我一定给你指门。我老头子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下来。恍然大悟，哇，老人家请您指路吧，我现在就给你下驴呀。 怎么样，听着还像北京情书吗？好了，这是关悦曾先生的一个小段礼尚往来。那我们欣赏了一位老人家演唱的两种风格的北京情书之后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。刘欣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，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，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，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，我承诺开车时